喂，好，第三節翻嚟搭下chat room 嗰啲人先，佢話咩收小費啊，必照費啊，點有冇制添啊？啲攞盒月餅500蚊就冇得撈，仲要踎添啊！ 唔 係，嗯， 真係陰公嘅，唉。 咩啊？最近經常 有位觀眾話，本來想寫幾個靈異經歷，但係就用手寫板冇計，你仲用手寫板打上嚟講啦！哎呀，真係咧～ 醫院最怕，阿 Danny 話醫院最怕細菌，我哋做完手術最怕見到嗰啲 MRSA 啊，嗰啲金黃葡萄球菌啊，埋唔到口噶。跟住咩食個三鹿，佢唔係食咗三鹿奶粉，佢個頭好似水腫嘅脹，係啊，好大個頭啊嗰個。 腫 啊係 咪啊？ 係啊，但係佢冇咗半身嘅喎，肚臍嗰橛冇咗嘅喎。鋸 咗。 係啊。 我剛才有一下想呢，其實那個都會不會是鬼來 的？不是，不是，是人來的那個。 是真 的救命。是的，看看，不知道是白普里還是慈氏，隨便一間。 嗯。 是的。 哇，那個勁，很厲害啊。 喂，他， Lam logo 很厲害啊。 他說。 殺兩個名已經。 他說，梁什麼？他說。佢話佢講嘢好似金融似金，似金融唔係話金融嗰啲話唔正喎，嗰啲上海話加廣東話好攞命，要翻譯先掂喎。 救命！ 咁咁咪再講翻啲人，我都醒唔起呢間醫院真係好鬼多嘢， 好猛啊，特別猛。 咁啊，死啦！講咗邊間醫院真係大鑊。 冇啊，你話是但一間啫嘛，你都冇講過邊間。冇人估到咯，唔該，你兩間喎、啊， 因為咧，我要等嗰個傷口咧拆線啊，14日啦，咁又要等嗰啲等佢生翻埋消腫咧，咁唔係住一日半日噶嘛，嗰度住成個幾月，咁啊，我哋講嗰晚見到多咗只腳嘅事件啦，咁啊唔鬼敢落去嗰度啦，咁啊，如果你去過嗰三田醫院就知，佢有一個位咧就落去啊，澤公園嘅。咁咧，咁我哋落去嗰度，今次咧就唔去嗰度啦。咁我哋落公園嘅，咁啊， 轉場啦。 係轉場，其實公園係仲黑過個欄杆喎。嗰個欄杆嗰度咧就係對住就小巴站咧，其實嗰度咧就好開揚嘅。但係佢哋話唔好去嗰度，咪去公園咧。我哋又唔可以俾人見到啊嘛，係咪啊？咁你睇，你有時咧食煙啲姑娘見到會鬧噶嘛，整親仲食煙，鋸埋嗰只啊咁。即系佢会夹你噶嘛，跟住锯埋嗰只啊咁样噶嘛， 系好激动啊！ 跟住系啊， 但佢哋其实好生气嘅， 佢系想你哋好嘅， 系想你哋好嘅，但系有时忍唔住咧， 系啊，你连住锯埋嗰只，我姑娘，我两只喎，唔系一只个， 两只都锯咗佢， 跟住咪碌架轮椅落去嗰度坐啦。其实嗰度有啲蚊嘅，嗰阵时都夏天嚟，嗰度有啲蚊嘅，咁啊。谂住煲烟就冇蚊啦，我去嗰度仲衰。佢你逢系医院都有殓房噶嘛，咁咧殓房通常系啲隐蔽啲嘅嗰啲出口噶嘛，唔会喺正大门咁推到咸鱼走噶嘛，大佬你知收尸嗰啲咧，收尸嗰啲咧就殡仪馆嚟收嗰啲咧，有个唔知咩藤篮咁笠住噶，嗰个年代，好似个好长嘅筲箕咁样笠住，咁佢哋。我哋喂，有冇誒？係咪真係好得人驚？我點知啊？我話喂，去嗰度行啊！嗰種你去嗰度，我真係冇咁得閒。 都咁調皮啊！ 係啦，因為我係去咩啊？我係去掃管忽拍嘢，跌咗落嚟噶嘛，冇裝箱，我係即係驚呢啲嘢噶嘛。我唔係啊，我因咪俾啲嘢搞我入醫院噶嘛。 咁我唉冇搞啦，殮房啲真係挑戰人咁樣走去做乜鬼？而家我真係走去殮房拍嘢啦嘛，嗰陣時就驚嘛，你走唔到噶嘛，你碌住架輪椅，咁佢又嗰個僆仔咧就唔怕死喎，咁啊走去碌架輪椅嗰度走去話行咗個圈咧，咁啊兜咗個圈咧就翻落嚟，哇點啊？有咩嘢睇到？冇嘢嘅，咁啊冇我嗰殮房我冇有冇嘢睇啊？話冇嘢。喂，其實嗰啲咁啊，唔係急症醫院咧，又冇乜幾可會死人嘅。即係個殮房其實就好得閒嘅。咁佢有啲冇嘢咧，又話啲殮房好得人驚嘛。或者要收口啊，冇喺度挑戰人啦、啊。 真 係。跟住好啦，咁我哋各自咧，煲完就翻各自翻房瞓啦。佢同我唔同房嘅，即係唔係嗰格嘅。咁啊嗰晚咧，咁我哋煲完饭，食完宵夜就瞓啦。咁啊，听到半夜三更又有大嗌，两点几嗌乜鬼咧咁啊？跟住啦，冇啊咁啊，喺度喺个病房度嗌嘅，系啦，嘈到咧，其实我哋分开几格噶嘛。咁哇，咁呢度有搞咩咁鬼嘈喺度？跟住咧就啊唔系，我嗰个房咧。我記錯個屯門沙田係好長嘅，沙田係好多個病房瞓埋，因為我哋嗰啲療養性質嗰啲咧，一個大房啊，好多張牀嘅。咁佢係喺頭嗰邊嘅，即係佢一排牀咧，我係尾少少嘅喺頭嗰邊，突然間喺度大嗌喎，喂，冇搞啊！跟住我咪個企起身啦，咁啊望搞咩啊？有喺度大嗌，跟住姑娘話行過嚟咩事啊？冇啊！你呢度嗌咩啊？佢话、哦、有鬼啊！个姑娘话夜妈妈有咩鬼啊？个个都见唔到你见到啊？咁啊，你咪吓人啊！瞓你就瞓啦，喺度发恶梦，你发恶梦系嘛？唔系啊，我真系见到，你见到咩啊？我见唔到，我成晚坐咗都见唔到。佢坐喺 station 度望住噶嘛， 长住噶嘛，梗有姑娘住。 佢我见唔到有嘢喎。有咩啊？唔系噶，真系有。我哋瞓就瞓啦，你唔好理啦。依家我见到嘅嗱，我喺度望住你喺度瞓，我喺度望住你。一阵咧，我翻 station， 应该你话有鬼，我唔见到有嘅。吓、啊，你快瞓啦，唔好骚扰住人啦。个病房咪净系得你瞓，因为成扎人都醒咗，你个身亡嘅都戆夸夸喺度做咩嘢？嗰度有人又系，佢又唔系脚脚嘅，佢有两只脚嘅，佢唔知。撞電單車斷嘅嗰只腳，咁又係要浪高嗰啲咧，就喺度嘈冤巴閉。哇！喂，真係有啊，姑娘。喂，我話有都冇辦法噶。咁你呢度瞓噶？喂，我醫病嘅啫，我唔醫鬼，我唔係趕鬼噶嘛。個姑娘好笑啊！我醫病嘅啫嘛，咁有鬼關我咩事啫？瞓啦，發噩夢，跟住啊，冇理咁多，瞓你就瞓啦，係嘛？咁啊，成班就翻咗成班啊瞓翻啦，系嘛？咁我哋又冇不至於八卦到碌個輪椅過去問啦。不過姑娘實趕嘅，喺度瞓喺度做咩啊？咁樣俾佢鬧喎。 又鏟翻你上牀噶啦。 咁我哋咪成班第二朝咧，你知啦，馬佬都同女人差唔多啫，都係咁扮。尤其是呢啲咁啊，一早咧就食我哋就唔食佢嗰度啲早餐嘅，我哋就落 canteen 食嘅，因為我哋知嘅派嗰啲早餐好落頂噶嘛。咁啊，成班 一系就清水白沙。 系啦，咁我就去 canteen 食啦。幾條友啊，即刻捉住，喂，尋晚嗌咩啊？都搞到成間房出醒曬。係。哇！唔係啊，我見到咧，有人行埋嚟，又揾隻手摸我只腳啊！我點嘅樣啊？嗰人，我唔知啊，淨係嗰個黑，我初頭唔知噶，我就係咧。好似只腳有人搞咁，我瞓著咗噶啦，咁啊醒咗，佢都嚇清咯，摸只腳咪嗌咯， 喺度亂佢只腳啊！ 唔係啊，摸佢只腳咁樣晾高咗嘛，你因為你咁樣晾高咗，佢先消腫噶嘛，咁啊包 上面會有個三角巾住嗰只， 唔使嘅，揾兩個枕頭晾高得啦。總之你要高過瞓喺度個人咧，啲血倒流咧，佢就會就冇咁易咩噶啦，冇咁易腫啦。我話你見到個黑影點啊？我点知啊？佢喺度系咁喺度，我见到佢嗰个手摸我只脚咯，跟住我咪嗌咯。我话你条友，你咪抵死啊！我话你叫你去，我叫你去，唔好去殮房啊！你又唔听，喺度挑人 嘅挑机啊！你抵死啊！呢啲啦， 系啊！佢话唔系啊，真系喂咁啊，今晚点啊？我话你边度咁快出院啊？ 嗰啲骨折喎、啊，佢話你起碼要住個幾月先出得院嘅喎、啊，因為我有經驗啊，係嘛？嗰啲骨起碼要生唔知四幾多個月三幾多兩個月三六十日先開始生得翻埋噶嘛？佢後嗰、那個僆仔得廿幾歲嘅，佢又生得快啲應該。我話你今晚會冇瞓咯，因為叫你整蛊佢話。咪叫你啲屋企人啊，十字架又好，蒜头又好，拿扎嘢入嚟，拿扎嘢入嚟护住咯。我哋又见唔到啊，鬼知你系咪咁啊？跟住咧话，跟住有咧惊到死啊！一夜晚咧，我着眼床头灯，咁系嗰个我哋后面有盏灯噶嘛？佢想开又俾隔篱嗰个阿伯闹，嗰个阿伯话：你开住盏灯，撑住我冇得瞓。跟住咧，佢又熄翻啦，系嘛？咁啊，夜晚咧，咁我哋又几个约埋，喂，条友咧，原来发恶梦真系见到啦。咁我哋有嗱，我就住出啲啫，有啲一齐落去煲烟嗰啲坐住瞓去附近噶嘛。跟住咧，咁你话喂，不如咁啦。今晚還掉瞓著噶啦，咁啊齊夾下，係咪真係有人搞佢？咁嗰晚咧食完宵夜，我唔記得十一點幾啊派嗰啲鮮奶麵包啊嗰啲咁啊，食完就瞓噶嘛，咁啊瞓到咁上下咧，咁我就落嘅唔會用鴨仔啦，你落得咩噶嘛？我落得輪椅噶嘛？你嗰陣時做完手術就落鴨仔嘅，咁我落得輪椅咁啊，攞個輪椅啊碌去廁所啦。咁啊，特登經過張牀，我見到有嘢嘅。咁啊，去廁所啦。去下，又聽到條友喺度大嗌喎，又喺度嗌救命喎，又話又話啊，你冇搞啊，又冇搞。跟住今晚嗰個咧，但佢唔一定係女人噶嘛，即係唔一定係女，即係護士唔一定係女噶嘛， 有男女噶嘛。 係啦，骨科好多係男噶嘛，因為有時要扶嗰啲病人咧。咁今晚個男人嚟。咁咧又咁去完廁所翻嚟又即準備入去嗰陣時，又聽到嗰度鬼殺咁嘈嘅。咁咧嗰個姑娘又唔係嗰個護士又問啊咩事啊？又佢話：喂，有嘢搞我啊！好驚啊！有咩搞你啊？佢話：我見到一個人搞嗰只腳，哇！我就行埋嚟。你一嗌我就望过嚟，我就见唔到有人搞你。 好开扬噶嘛，病房。 系啊，佢一眼望晒噶嘛。 系咯，一嗌你就望噶啦。 我话冇，你有咩搞你？我见唔到。佢话唔系啊，真系有啊。跟住咧，我哋就跟住我哋咪冇理佢咯，系嘛？咁啊，翻去床度瞓啦。佢又系咁啊，反正佢第二日都会同我哋报告噶啦。咁啊唔理佢啦。咁啊，对面嗰张对面佢。斜对面咧，隔几张咧，又系啲烟友嚟噶嘛？即 系你哋啲脚啊！ 我女咧最近有个新名词， 新 terms 系，佢话食烟叫咩？估唔估？胃个肺，胃肺。老豆，你系咪胃肺？咩胃肺？食烟咪胃个肺？ 我哋叫呼吸过，我哋叫呼吸过。 跟住嗰个又系烟友嚟噶嘛？咁啊，实会。实会第二朝一齐倾偈，咁啊个第二朝咧就见到咁啊又落去食早餐啦，咁喺度倾啦，喂，点解寻晚又搞你啊？ 阿 Danny 话认真嚟讲，同鬼沟通都是一来啊。 佢你点知佢想点啫？跟住就食早餐嗰阵，喂，你寻晚又搞你啊？佢系啊，有个又系一个有黑影啊，摸我只脚啊！但是呢，我不是说斜对面那天跟我们烟友呢跟我们一起去吃什么的 吃早餐的、他说的时候那里有不出声、哦、即是呢面呢就青青地、哦、跟着我喂你怎么不说话、啊、你见到啊、跟着他说哇喂大佬你被事搞就好了你没被我见到嘛。 又見到 佢話見到咧，係有個黑影咧，企喺個牀嗰佢個只腳嗰位烏底嘅身喺度摸嗰只腳，跟住好似揾隻手想拆嗰啲絲帶，即係拆嗰啲繃帶咁。跟住哇，你個死仔 頂你惹埋啲咁嘅嘢翻，頂我又唔，我對我斜都望到正，我又唔睇，我俾啲一嘈我就醒，醒我又見到喎。我哋下次啊，唔該你叫姑娘俾安眠藥你， 一係就一棍勾勾暈你啦。 我話你叫安叫第二，你聽今晚叫安姑娘俾安眠藥你瞓啊，你唔好喺度醒啊咁樣，喺度搞搞震啊。跟住咧，我就同佢講話，我哋同你阿媽講啦。叫你阿媽嚟探你嘅啫，不搞搞佢啲查日腳啦、啊，死仔搞埋啲咁嘅， 扶你攬下都好啊，成日做乜都俾人搞識腳。 係啦，咁啊，佢咧就食完早餐咧，晏啲就 call 佢阿媽。卒之佢阿媽咧嗰日咧就上到嚟咧探佢嗰陣時，唰一聲就拉埋條鏈喎，即 係嗰 啲唔係嗰啲病牀咪有啲布簾嘅，咁啊拉完搞咗一大輪。跟住咧佢阿媽走啦，咁我哋夜晚我哋嚟落去吹水噶嘛。咁咧就喂，你阿媽今日晏晝上去搞咩？佢話我同我媽講咗啦。佢話佢拎咗將嗰啲百解咧， 係啊。 跟住嗰個紙扎鋪教佢寫曬佢個名，跟住用張百解咧由頭掃落個由腳掃到上頭，跟住咧搞咗一輪。跟住佢話我阿媽話會翻屋企幫我拜喎。佢話問個紙扎鋪話我唔知得罪咗啲路過嘅。系啦，话佢喺度多口整蛊你啫，咁样。喂，佢嗰日佢阿妈搞完真系冇咯，佢条友一觉瞓天光喎。 嗰位中意玩脚趾嗰位仁兄，真系算唔话得噶啦。 唔系啊，你最惨你搞到我哋都冇瞓啊，大佬啊，半夜三更啊嗌救命， 系 嘛？ 喂，我哋第三节又够钟啦，第四节再翻嚟见大家。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